续高温，将近 30% 的养殖海参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 68.7 亿元，致使今年国内秋参价格肯定会大幅上涨。而进口野生海参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同样遭遇了高温低产量的情况，所以涨价已成定局。但是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还能够花699订购到原价1999块钱的鲜鱼鲜野生海参，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 4007106108。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价格问题。鲜鱼鲜野生海参涨不涨价不是由厂家单方面决定的， 是由市场和相关的价格审批部门决定的。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经过多方洽谈，在9月15号正式涨价之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此刻花699块钱订购到的鲜鱼鲜海参是库存货源，等到下一批备货，我们就要正式的涨价100块一盒了。 是的，所以在没涨价之前呢，我们建议您还是一定要多囤一点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398元，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3998元的两盒鲜鱼鲜海参，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给您。只要把这个蛋干海参啊洗干净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爆炒凉拌的，一天一夜就好了。那你要是煮粥炖汤的话呢，多焖几天也是可以的。总之呢，想怎么吃完全可以由您来选择。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别忘记了，今天订购两盒海参，除了焖烧杯，咱们还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是免费赠送的。 没错， 导播在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是全部满线，手机尾号476100938526都是老会员了。还有882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我们家吃鲜鱼鲜海参已经2年时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又送焖烧杯还再送驼毛被的优惠呢。 哎，您说对了啊，想购开播至今呢，从未有过今天的优惠力度。想想看啊，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老顾客下手都快，看到5269的张先生已经是成功订购了2套4盒啊，说这个看新闻的时候啊就感觉你们海参要涨价了，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紧，这15号就涨了， 没办法。 还有3688的秦女士说啊，说我家吃这个海参呢已经有2年了，价格实惠，海参质量还好，这野生的就是不一样。3652的张阿姨说啊，说吃这个海参啊明显跟之前买的养殖海参是不一样的，发出来之后呢不是软塌塌的，很劲道，而且开膛破肚之后这个海参筋啊很厚实，一圈都是的。 谢谢啊，这就是懂行的，吃海参就是吃营养，营养在哪儿，就是在海参筋上。 没错， 市场上有一些海参大漂亮但是是空的，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咱们这个海参呢都是地中海深海里自然长大的。有朋友去国外深潜都看过海底世界吧，珊瑚啊、岩石浮游生物纯美纯美的，因为水质决定品质，水温决定海参的慢生长慢代谢聚集的营养，您花钱吃到肚子里的海参肯定都是希望得到营养的。 是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每盒不用1999元，直接是699元，这一盒里面有40到50头，隔天吃一回呢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次啊只要15块钱，订购2盒也就是半年装，这就厉害了。首次从来没有过的，再额外赠送给您一床2米乘2米35斤重的驼毛被。 是 啊，9月15号厂家就要正式调价了， 是 这每盒上涨100块钱，所以呢无论您是日常家庭食用还是中秋国庆送礼，这进口野生海参最后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好了，留下一点时间给大家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曾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感冒会引起心肌炎、心梗跟中风。那这个时候季节变化呢，这个加上老年人呢可能活动时间在室外活动时间短，屋里的时间长，空气要流通不畅的话呀，这时候病毒是非常容易啊传播的。同时呢，气候干燥，人体的呼吸系统的抵抗力啊就会降低，容易引发或者加重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啊，会是流感的发病的一个季节。所以老年人呢，或者还有呢一些慢性的基础病的人的话呀，咱们是这个抵抗能力差的话，是流感的高危人群。这个流感主要是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流感的传染源主要是患者、病人，其次呢是一些隐性的感染者，传播的途径呢是一些带有流感病毒的飞沫，经过呼吸道的经络吸入到体内，少数的呢也可以间接的接触的感染。病毒传入到人群以后，它的传染性啊还是强的，而且可以呢迅速的蔓延，传播的速度啊和这个广度啊跟人口的密度是有关系的。乙型流感病毒呢容易啊引起集体单位的爆发。乙型流感病毒呢在前一段的时间呢开头呢是啊并没有作为主导病毒的流行，积累的易感的人群多了，那么人群呢就普遍的易感，容易导致流感病毒啊传播。流感的潜伏期很短，长短呢不一样，取决于啊侵入的病毒的量和机体的自身的免疫状态，一般是1天到4天。流感病毒一般呢只引起啊表面的感染，主要啊侵袭到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会造成呼吸道黏膜呀出现充血啊水肿啊和分泌物的增加。 那么从而呢就产生鼻塞、流鼻涕、咽喉啊疼痛、干咳以及其他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的这些症状，同时还会呢出现全身的畏寒、头疼、发热、浑身的酸疼、乏力这些全身的症状。在全身的症状出现一到两天以内，原先的比较轻的鼻咽部的症状呢就可能呢表现的呢更显著了，有时候呢还伴随着胃肠道的症状，有人就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随着分泌物呢排出的这个病毒量呢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多了，以后呼吸道的症状呢逐渐减轻，并呢没有呢发生并发症。患者呢发病以后呢第三到四天呢就开始啊恢复，在所有的症状消失以后呢可能仍然会啊感到比较呢人腐乏力啊、软肉啊、精神差呀、体力恢复呢比较缓慢。流感病毒侵袭啊肠黏膜呢就会引起胃肠道型的流感，当病毒蔓延到下呼吸道的时候啊就可能引起啊毛细支气管炎和间质性的肺炎。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呢预防了感冒。一般感冒呢就是病毒性的，但是呢也有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上呢细菌的。感冒以后啊心肌炎呢会发生的。心肌炎是指某一种啊感染以后引起的心肌炎性的疾病，以引起肠道和上呼吸道感染的各种病毒呢最多见。感冒呢会引起心肌炎，因为病毒在上呼吸道进入血液以后随着血液循环呢到了心脏，如果患者的抵抗能力差就会引起心肌炎，一旦心肌炎心肌发生了病毒的感染，患者呢可能会在感冒以后的两周内啊出现发热、全身的酸疼、咽疼、腹泻这些感冒的症状，继而出现了胸闷、心悸、乏力、恶心、头晕。后期的这些症状呢是由心肌炎造成的心力失常和心力衰竭引起的，所以说咱们就是感冒了也千万要注意，要防止它的并发症的发生。心肌炎呢没有特异性的一个心电图的这个图标，就说从心电图上看不出来这个心肌炎的这个标志。患者的心脏呢会时快时慢的呢跳动，没有规律可以循的。大多数的患者在及时适当的治疗以后的话，在数周呢到数月就会趋于一个稳定状态。心肌炎的患者日常护理呢对康复啊是大有帮助的，合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可以使得发生炎性的病变的这个心肌啊尽快的修复，防止进一步的恶化。卧床休息到体温下降以后三到四周，有心力衰竭的、心脏扩大的，那更需要严格控制活动，绝对卧床休息，直到心肌病变呢停止发展，心脏呢这个到形态能够恢复到正常，才能够逐步啊增加活动量，一般呢就休息啊半年左右。心肌炎后遗的这个出现后遗症的话，这可以啊跟正常人呢一样生活工作，但是不宜长时间的这个熬夜啊这个紧张的工作啊，每日呢还要注意啊测量体温、脉搏、呼吸这些生命的特征。由于心肌收缩无力，心排血量呢会急剧的下降，容易导致呢心源性的休克，所以及时的测量血压、脉搏，如果脉搏比较弱，血压下降，烦躁不安，脸色灰白，那么这应该立即的就上医院去。心肌炎的患者呢咱们应该注意一些 高热量的、高蛋白的、高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或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戒烟戒酒。而且呢，因为这些呢，这个烟酒啊，会影响到心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心肌炎的恢复的期间内，咱们还要适当的一些活动，量力而行，这千万注意。咱们还说这个流感呢，感冒呢，还可以啊，发生呢，对于我们呢，整个的这个，引起呀、中风，引起呀、这个心梗。所以说呢，流感呢，容易并发呢，心血管的这个事件的。咱们在流感的时候，主要预防啊，一个预防它发生，一个预防它呢并发症的发生。根据国外的心脏研究的杂志报道，流感会使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风险提高一倍，因为流感引发呢这个炎症呢，破坏了这个动脉血管壁中间的处于一些休眠状态的硬化了的一些斑块的稳定性，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斑块容易破裂，并且在斑块呢破损的这个表面呢，就形成这个血栓，造成血管啊阻塞。所以当斑块分裂，释放出的这个碎片随着血流啊，在全身的这个运动，自由的运动的话，如果斑块的碎片在大脑或者是心脏沉积下来，就会造成了血管阻塞，所以呢就会引起脑梗或者心梗。流感病毒感染呢会加重中风的症状，原因是流感病毒的感染，它触发了细胞因子级的连锁反应，以及免疫细胞啊为对抗病毒感染，释放了细胞因子进入到血液，而某些细胞因子呢可以在局部啊造成呢这个缺血，所以呢脑组织中间呢诱导了一个巨噬细胞炎性蛋白啊和其他的一些炎性的介质生成，就加重了缺血性的脑组织的损伤。所以说咱们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预防感冒，预防病毒的这个感染。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的免疫系统呢，咱们都知道有免疫监视、免疫防御跟免疫稳定。免疫监视呢，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呢是一个警惕性极高的防卫的一个体系，对于入侵的病毒细菌会在第一个时间呢被这样识别，一旦被识别就很难逃脱，就说咱们免疫系统啊对于细菌病毒还是有抵抗能力的。另外呢，免疫监视的另一个功能呢是将体内衰老病死的这些细胞，那么咱们呢能够啊让它呢接受处理，就吞噬细胞啊能够给它处理。免疫防御呢就是机体啊清除外敌的过程中间，不能是啊无致病性的一些抗原，或者呢是一些侵入的这个病原微生物，那么都会啊对于人体啊产生的一些毒素，还是呢正常机体内啊经常出现的一些衰老细胞，以及偶尔出现的病变细胞，免疫系统都可以通过呢多种的各种的方式对它清除。所以免疫系统除了免疫监视、免疫防御，还有免疫稳定。免疫系统呢有精确的自我调控的能力跟功能，它能够控制啊免疫反应的快慢和程度，就像呢时钟一样，快的话呀就调理调慢一些，那么慢的时候呢调快一些，所以这样呢可以保持机体相对的自身的稳定。所以说不管是咱们有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老年人，或者是体弱的 一些工作繁忙的这个精神压力啊，工作紧张啊，造成的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那咱们就得要调理调理。那么灵芝在这中间能起的作用，它是增强单核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功能。单核吞噬细胞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天然的防线，具有呢非特异性的防御功能，非特异性的免疫监视。这样的话呢 ，NK 细胞呢，它同时啊就是一个呢叫做自然杀伤者，它可以呢这个杀死啊这个细菌跟病毒、真菌跟寄生虫。它能够封闭一个这个干扰素，所以呢 NK 细胞呢就也成为我们机体的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咱们除了体内灵芝的增加单核吞噬细胞功能 NK 细胞功能，还可以增强调节我们体内的体液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呢，是使得我们呢抗体介导的免疫，还可以呢增强我们的细胞的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呢是由 T 淋巴细胞分化增殖的产生的一些小淋巴细胞，会导致我们出现的正常的免疫反应。所以说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咱们能够保持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咱们对于细菌病毒的侵入就不害怕了。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